欢迎做他周报，我记得 每日 今2022年10月17号星期一嚟 back 翻嚟，仲有一个礼拜，大家储定蛋液未？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因为双十一节发现都系搵笨柒嘅，冇减价，顶佢个肺。反而咧 back 翻嚟劈就劈得好紧要。 咁 back 翻地都系搵笨柒噶啦，其实 唔系唔同嗱。双十一上淘宝睇过，基本上咧。其实就冇平到嘅，稍微似样啲，但系 Bad Friday 咧，其实你只要稍微认真啲揾下嘅话咧，系经常揾到啲嘢劈到韭菜嘅，尤其是亚马逊自家啲嘢， 主要系啲清仓嘢会劈到韭菜咯。 但系清仓嘢唔代表唔啱噶嘛。 啊，都可能啱用算啦，咁啊，诶，翻正题啦。 好，正题啦。首先，简单系附文嚟嘅，都几震惊嘅，就系、是、长风达也就喺今年8月20号离世，就享年63岁。咁就。长风达也其实是东叫东光美，即系叫东影嘅御用监督嚟噶啦。即系你睇东影嘅作品，例如光美咧，一定识佢嘅。尤其是佢即系例如阿超监中日粉之一啦。就系、是、战队光美 ESPQ 话One Piece 话龙珠超都系佢做嘅。咁就好突然，佢都冇讲到咩原因。不过引用翻某套 L 读漫画话斋，呢行嘢都系做四职业嚟噶啦。 不过应该就唔系嗰啲猝死嗰个情况嘅，应该都系之前都系有啲嘢嘅情况咯，咁样。 咁就真系好可惜，因为长风我其实都几中意佢嘅，系一个几扎实嘅编嘅动画监督嚟嘅，同埋53岁喺动画监督呢个年纪嚟讲，其实先开始。 系啊， 40岁好多40岁后太后生，系五动画监督你真系要叫做咩啊？开始有料到咧，系由50岁开始嘅。 应该咁讲啦，动画监督出道，即系已经通常都要去到40岁噶啦，即系早过40岁出到道嘅，算系超厉害、超早期噶啦。咁你谂下，你喺啱啱出道，你唔系出道就啲巅峰噶嘛，唔系个个人都咁劲噶嘛。咁所以你通常都40零50岁咧，先真正开始熟手做一个一人前嘅动画监督。咁但系你53岁啫，咁就过咗咯。 就话谂下啫。你记住，不论系战队组又好，龙珠超又好 ，One Piece 系都系十几廿年前作品嚟，即系话佢30几岁出道就已经系未知享有盛名啦，但系已经系叫做喺圈里面系一定 fans 啊。咁就好可惜啦呢样嘢。 不过冇办法噶啦， 就好讲啦。好啦，跟住就系一啲新番嘅消息。首先就系阿小大人咁，即系又系不务正业地， 都算系正业嚟嘅。咁佢自己噶嘛， 就佢推动去拍动画《Death Stranding in Slow Station》，咁就2021年。咁佢再嗰句，佢从来佢而家自称佢系话自己游戏人，但实际上系佢一个娱乐人，又做影评，又拍动画，又拍电影，又搵啲明星打卡。 哦，咁大家讲小岛之前都系讲紧噶啦，佢系基本上系一个电影人嚟噶嘛，即系装错咗一个游戏制作人嘅电影嘅灵魂嚟噶嘛， 咁就拍动画版嘅死亡国战，嗱 D+ 咧我唔敢讲，因为唉，你知啊，入鬼佬动画拍俾鬼佬睇嘅，就算系小岛秀夫，我都觉得佢有危险嘅，其实。 咁佢嘅目标观众喺嗰边啊嘛，即系 呃鬼佬啊嘛。我好似冇讲呃鬼佬。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又系你系搵我麻烦嘅，次次都系要考验我嘅一系读嘅能力。 读啦， 凭你也想讨伐魔王，备勇者小队讲出队伍，只要在王都过。自在独活，唉唔得，读唔到一气可以读唔晒，失败咗，挑战失败，本周嘅，但系呢个名几过瘾，听个名几过瘾， 但系个套路就真系好套路咯，又系一啲测唔到嘅能力，即系一睇，即系任何 ACG 玩家一望就知好卵好用嘅能力，跟住佢入边个世界观硬要话到佢冇用， 就 系、 是、咯， 然后就反转喎，然后点样大杀四方？即系呢种咁嘅套路，真系10年前都觉得佢老土啦，已经。即系不过就主角系女嘅，所以理论上算系百合，但系呢对咁嘅百合啫，我就真系算啦。即系因为佢个架构基本上就系标准龙傲天，咁你就算个主角变咗个女嘅，都唔会差好远嘅啫。 都龙傲天啊， 系啊， 买嚟真嘅嘢。 即系 好啦，另一套就系、是、短啲啊，呢套就。借出的魔力将以固定限额还款强制征收， 好短。 嗯，我有谂紧你果然系逃避咗个日文原名，因为即系之前我都讲过啦，中文嗰阵时会将一个真系太过他妈的长嘅名喺译名嗰阵时将佢缩略咗。原文嗰句嘢咧长捻到咧，我哋要两行先放得落。 我唔得，我日以我日文能力就绝对唔好话一口气读唔到，读都读难读唔到啊！我识读得出嚟，但系我唔想喺度挑战自己嘅。日日乌日文黐线嘅， 因为啱啱讲阿杰特嗰个咧，只系正题，佢后面仲有个副标题， 系啦，被用完即弃嘅我，同可爱支援妖姐一齐收集魔力，目标成为最强妖，即系叫我插手到爆炸。 唔单止叫我三声，仲系完全冇必要，佢连解释前面嗰半句都唔系，真系完全系废， 拣为长而长，因为纯粹系 为长而长嘅咁啊， 纯粹为咗挑战你嘅，挑战我哋嘅一口气读完能力。 嗯，然后作品个故事本身调翻转呢个系统咧，反而系有啲新意。你话系咪好有新意咧？就我唔知佢入边点样应用法咯。听起嚟咧比较少见啦，最少最有比较少见啦。系咪好有趣咧？又唔系好觉咯。即系可能系等我念话，我教清楚先啦，我讲清楚先啦。呢、这个戴定头盔先，即系咁奇怪嘅嘢。如果用得好，可能可以好劲啊，但系。我保留呢个可能性咯，我只能讲，即系而且佢个装 算罢啦，小说家网站嘅嘢，呢、这个垃圾缸。 唔知，而且仲系你望到个作画就，哇一脸贫穷样咯。虽然个 KV 数都仲好少少，而家公开咗 KV 数都仲好少少嘅，但系根据我嘅经验，就系个 KV 数系咁嘅样嘅话咧，实际作画通常都好难大镬嘅。即系我只能讲，根据经验就系应该系雷嚟嘅。就咁咯，即系到底系惨遭动画化，定系佢本身根本就系次次轻举，就另一回事啦。成件事综合起嚟，应该都系累嚟多啦。咁啊， 唉，算够数啦，依咁嘅嘢就，反正你真系唔会提，即系嗰种过咗唔会提噶啦。好啦，跟住 呢套咧，反而系比较可惜嘅，可能都会最终都会变咗雷，但系就系佢中间制造出咗啲问题啦。Lily Girl Go For Those。如果呢个名咧，大家未必有咁有印象，但系如果你讲超天将，可能大家会比较都有印象多啲啦。中文名叫做主播女下重多衣鞋。咁呢套嘢本身系一只算系一只独立游戏啦，所以呢只游戏喺一个小圈子入边系相当流行嘅一套作品啦。佢模拟咗一个 YouTuber 嘅游戏，而嗰个主角本身系一个都几病，唔系传统嘅病娇嘅，但系精神系有问题嗰种啦。即系咁，然后你系做一个主人，你做一个制作人，要帮佢去做一个要红嘅 Vtuber 啦。咁啊，中间有好多啲精神方面嘅问题。我哋虽然我哋现实中嘅 Vtuber 都唔少系有啲咁嘅嘢嘅，但系呢度入边会再强化啲啦吓。咁一个猎奇，冇乜叫猎奇，一个几特别嘅题材嘅一套作品，然后佢动画化。咁而家问题就系在于乜嘢咧？就系、是、动画化啱啱消息公布冇几耐，游戏嘅原作者就走出嚟话：，我俾人踢咗出去制作组入边。理论上佢系有开发商嘅，但系呢个应该算系比较少人发行商嗰种作嘅嘢，即系主要系个作者自己做嘅只 game。咁然后佢而家动画化之后咧，个开发商就踢咗佢出去制作组入边。即系佢哋要自己完成咗佢一个冇作者嘅动画化，唔系话唔得，即系理论上都可以嘅。咁但系如何咧，我就真系有啲拗头了吓。因为有呢啲咁个人制作嘅嘢咧，如果你话你啲本身系啲大制作啊嗰类嘢，那个作者或者系 producer 都可能喺动画化入边冇咁严重。你都仲可以哦，咁个制作人唔喺度，咁可以问个剧本嘅啫。咁但系呢度入边都系同一个嚟嘅啫，大佬。咁你踢咗佢走，仲要系讲明我哋唔侵佢玩，唔系话你净系坐喺度听人开会嗰种，唔系边缘化咁简单。中间应该系出咗啲咩问题啊？但系应该系佢哋公司内部纠纷啦，估计都系利益相关噶啦。咁啊有啲可惜咯，一套咁特别嘅作品，既然可以动画化，但系都搞成咁嘅款，冇咁啊算啦咁啊。另一个都系跟进啦，都系俾人踢走嘅嘢嚟噶啦。 就之前啦，依单新闻咧就叫做咩后事嘅，制造后事啦。咁首先就系、是。上回提到金森末爷咧，就系因为未成年饮酒，就下板。咁降咗板之后，剩翻嗰几集点算咧？因为佢而家先至系38集啊，即系啱啱星期日播完佢38集啦。咁、理论上应该仲有成11季就12集嘅。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佢公布咧就已经差唔多搞完噶啦。咁 剩翻十二集，你冇理由集集都 cut 咗成个黑噶嘛？因为你个队已经得翻一个女角啦。如果你连一个女角都 cut 埋嘅话，你点算啊？咁就最简单方法就系搵人代打啦。咁边度临时临急搵个代打嚟咧？咁呢套剧嘅编剧井上雅治子就想象画面，打电话老豆啊，我出濑咗嘢啊，我有个女演员帮人降板，点算啊？跟住佢老豆啊， 佢咪射死佢咯 ？OK 得，唔系。OK， 我不用嗰个，跟住即刻喺佢自己写开箭章里面，之前啊，你有冇期啊？我有个星想俾代打嘅，但系咧我佢老豆系井上文树，佢女系井上雅树子，因为而咧佢搵个志田咧就志田虎柏，喺布克狼战队里面做战女王嘅，俗称鬼妹，一般大家叫做鬼妹嘅，咁就佢因为呢个咧就好典型啦，临时临急。你要找个演员来演战队呢好难，因为你要打嘛。咁最简单就找现成嘅懂打嘅。咁当然要找战队㗎啦。同方战队又唔係未试过一个战队成员喺下一套作品里面再演出。例如话係魔法王咁样喺特命战喺特首战队特命战队里面演特命金。依多嘅其实战队其实有几个都係咁嘅情况，就係、是、一个战拉而拉得就未拉得就好少。好少咁样一个角色演两次。唔係冇。但好少好少，我印象中好似系得一个咁大把啫。但系战队成日有嘅，咁叫做勉强揾到个人顶到更，咁挨埋最后嗰十集，因为佢四十集先出嚟嘅。即系今集同即系三十八同三十九咧，继续系画面上冇女角，第一打嘅时咧就唔知点解多咗个战队黑出嚟。叫做捉住埋咗尾啦，唉、哎，总算叫做执翻个烂摊子咯，因为你冇人剩翻十集都 cut 咗佢噶嘛，呢个讲唔通噶嘛。好啦，咁咧依单嘢其实，但系咧喺呢个礼拜啊，即系公布呢单消息嘅时候咧，系成个礼拜冇人讲呢单嘢嘅，即系大家完全俾系即系我形容系咩啊？东影计划通了嗰只，就系、是、东影喺第四十八集揾咗超大物过去客串，索将成个注意力冚晒过去，简单就系揾小西辽生喺战队第三十八集里面做特首红，而小西辽生就系咩咧？牙狼初代主角牙到角牙。而咧喺里面玩到好尽，牙狼嘅招牌绿色嘅魔界火喺头上面个白圈里面有跟住跳到装甲落嚟，跟住牙岛流标准持刀姿势抄到足，即系叫三，即系完全系叫你可以话佢致敬牙狼系列二十周年又好，利用呢单嘢冚佢又好，总之又。即系呢几日咧系洗晒版嘅，即系由佢公布呢单消息，去到琴日朝头早战队片播出嚟，有都系洗晒版嘅，睇到大家系哗哗声睇到，即系几我用感动嚟形容啦，即系战队 fans， 因为其实真生嘅，其实羽宫庆太都系东京出嚟嘅，咁虽然话就话东北新社，但系其实东战队牙狼系列其实就用大量嘅拉打同战队嘅演员，咁今次有机会咯，东影咪用翻东北新社佢咯，而且。东映都是代理东北新社电影发行的。咁就 OK 啦，呢单嘢就即係有机一定搵到嘅。你即係上网搵小西辽生嘅话呢，就搵到佢吐槽，大家已经系无法吐槽嘅牙狼式招牌喺头上画个圈，然后金装甲地外嗰隻。好啦，咁讲完呢啲即係战队花边呢，就讲下游戏啦。 首先呢个 Unreal 6又嚟啦，即係 Unreal 5大家都未熟。跟住就已經見到有 Unreal 6，雖然時間上應該差唔多，因為第一佢預告係2028年出，咁啊，然後出咗之後咧，仲會有一段時間咧，你會見到啊，佢好似好威啊，好成啊，點樣拎出嚟啲 demo 片如何那樣，有段咁嘅時間噶嘛，大家仲記得 Unreal 若咁嘅時間，之後一段時間過咗年幾兩年之後，先陸續開始見到有啲 demo 型嘅嘢出嚟，然後再過多段時間先真真正正有人攞 game 出嚟，然後又再過多段時間先。变成了游戏界的主流，即是调回转讲就是 FF Rebirth 啦，它之前24年出的嘛，第一只都仲用紧 Unreal 4嘅，虽然嗰阵时已经是尾声啦，系，但是你想下个游戏开发个阶段是有啲时间嘅。 甚至咁讲啦，系而家仲好多，仲好唔少游戏用 Unreal 4噶，因为好即系咗佢咯。如果我游戏成本唔系好高，技术唔系好高嘅话，我使乜用到 Unreal 5啫？ 咁啊， 讲咁简单啫嘛。 啊，有部分情况就会系用开咗 Unreal 四，咁啊费事改费事改住，即系佢原本个计划，因为又调翻转，你个计划如果唔系一开始就用，决定系用用死某个引擎，中途换嘅话，通常好大灾难嘅。咁啊，今次咧呢度咧就系佢喺佢自己个嗰啲维嗰啲 Facebook 公布呢件事啦吓。咁其实相对于之前咧系早咗公布，所以你会觉得好似好快咁，因为之前咧，佢公布的时候就已经有 demo 攞出嚟啦，但系而家系冇都未有一条，就话两年半之后就会出，就系冇讲系得个名噶咋。调翻转你用硬件嚟讲就系咁样。你 PS 5啱啱出咧，嗰阵时就已经系 PS 6要开发噶啦嘛，一样差唔多情况噶。咁所以佢而家乜鸠都未有，所以我哋而家睇一睇啫。即系呢啲就我哋有机会再详细讲啦，系嘛？ 唔系，反正有嗰个落漫漫长路啊，又即系唔关我事啊，暂时系冇咁快手嘅。 如果用玩家的角度，真的冇咁快， 冇咁快。好啦，跟住又系又讲 GT 6 A 6，即系讲即系呢啲 game 延期，相信上国会讲啊，呢啲我无聊嘢。你波兰好有得，即系波兰好有得闲。 佢因为佢入边讲咧就系呢个系令人不安的重大事件，我谂紧。边谂到令人不安重大事件啊，大佬！即系任何一个，即系上个礼拜你先讲紧，任何一个熟少少 game 玩开 game 嘅都知道佢 delay 硬压啦，即系 有几不安啊！唔玩我 就系嗰啲唔捻玩 game 嘅人，但系又要同佢有啲相关拉楞嘅，呢度就系纯粹攞嚟质对面的，即系个系反对党嗰边提出嘅，系攞嚟质佢嘅，所以我都几肯定条友仔系唔捻识 game 嘅。即系佢就系知道哦，GTA 好大牌，好劲喺游戏世界，好咩好 top 嘅。咁然后佢竟然 delay， 就真系唔玩 game 先，竟然 delay， 即系 佢唔 delay 死嗰时，你先奇怪啊！ 其他游戏都仲好少少，呢只嘢真系个个都知佢会 delay 噶啦，真系讲呢啲真系。 更刻薄讲嘅就系，屌出捻到先讲啦，基本上大家赌系出唔到嗰只嚟噶嘛。 咁又未至于嘅，除非佢喺 WhatsApp 喺呢几年之间都会笠啦，会冧啦冧档啦，咁啊应该未至于嘅。不过出到嚟会唔会变咗个地雷作咧？咁啊另一回事。应该唔会嘅，都系应该唔会嘅。但系如果佢赶，如果佢赶死赶命赶出嚟，咁有机会会2077事件重演噶。即系咁样啦，就系、是、不过都姑且睇一睇啫，即系上到国会咁啦，咁样啦吓。 咁无聊嘅嘢，证明都波兰啲事，波兰啲好和平咯。好啦，跟住讲下单，其实好嗱，听起嚟好似好爆咁样，但系据说好似唔关，有少关事，有少唔关事嘅。因为据说 算系关事，但系就 唔系完全关事， 唔系大家所惊嗰种情况啦，就系、是、打个机都要俾人拉，未到嘅。咁啊，挪威嗰边系咪挪威啊？应该 挪威咁咧，有个挪威嗱，有就话就俾差佬拉咗判三年。咁咧有因为佢多有人话就系因为传即系流传啦，就话佢话因为佢玩同人 game 就俾人拉咗。 啊，只 game 咧我唔敢写喺标题上面，与奴隶生嘅生活， 唔系个图简唔系，呢个标题唔识，你唔识讲，讲呢个标题冇人识噶。总之你话佢咩啊？魔头 game， 讲魔头 game， 大家知边只噶啦？ 都有十年啦，应该即系 十年啦。 即系总之就系嗰只系 呢个游戏系多，因为佢冇 嗰只游戏本身 削肉成游戏嚟嘅呢个游戏。咁样我知，因为我都有买。因为简单嗰个就咩啊？一个医生收养咗一个被性虐待嘅孤女，跟住咧就同佢好幸福咁生活。真嘅，然后咧，你同佢嘅交情，你同佢加深交流方法就系摸头、摸头、摸头、摸头、摸头， 主要都系摸头啦，吓唔系未至于。 总之就系、是、游戏咧，总之就系、是、记住喺某个 event 里面，你唔好食某样嘢，同埋你照顾佢，咁咧之后咧就一路喺度摸头、摸头、摸头噶啦。 咁 真系噶。 咁问题就系咧，理论上啊，大部分国家啦，系唔分二次元定三次元。嘅所謂嘅兒童色情，咁你先唔講我哋鬼佬世界呢邊嘅所謂兒童，基本上等於日本美少女啦。只要係日系美少女，或者你30歲、40歲啦，佢都當你係兒童色情噶啦。即係咁啊，因為呢度入邊，我印象中佢唔係真係好兒童，你最多話佢未成年嘅啫。即係點解係唔緊要 啊？因為佢發不良啫嘛，佢係屬於叫做 不過問題就唔在於呢度，在於係大家驚嘅就係、是，我打下機都要俾人拉，因為呢次嘅情況其實佢係拉咗因为其他原因被人拉，咁啊拉完之后会搜 顺手收埋， 会搜电脑噶嘛，咁然后就咁啱见到佢， 咁啱见到有隻咁嘅游戏，咁啊顺便告埋咯，系真系顺便噶咋，即系同我之前香港，我好耐之前都有单啦，都系有单好似骚扰海关，应该系海关骚扰开嗰个人，然后搜佢部电脑，发现有唔知同人字定系 error game， 我唔记得咗详细啦，但系总之咁样最后都唯有去啦，因为呢个系刑事罪行嚟嘅，佢。警方或者搜查当局知道嘅话咧，就唔可以唔做嘢。但系佢嗰个SEMEC 即系专管失踪儿童同埋呢个性虐待儿童嗰类组织啊，系讲到明唔接受二次元嘅相关嘅嘢嘅。略唔系话佢哋觉得呢样嘢唔值得管，虽然我觉得唔值得啦。佢哋嘅讲嘅理由就系我哋冇咁嘅资源，冇咁嘅能力去管呢类型咁嘅嘢。我哋要将啲资源留翻喺更加重要嘅地方度。所以理论正常嚟讲啦，通常系唔会管嘅。但系如果你因为有咩事俾人搜你部电脑咧，佢见到佢又冇办法无视佢啊。而家嘅情况系咁样嘅，咁啊，只能讲你唔好俾差佬啦，然后搜你电脑，咁咪钉多条罪咯，咁样咯。 所以就切冇犯法，犯法之犯法就系要又埋要谂下就系咩，都系犯法就第一件事就咩，清晒部电脑啲嘢。 一件清空落去啊。 系啊，一件清空。不过我觉得好难嘅，之前我讲过啦，即系我就做专题讲过啦，要清空部电脑其实冇咁易嘅啫。 咁啊，不过总之就系、第一冇需要 玩摸头，玩摸头。玩摸头 game 都玩到坐监，放心，唔系因为玩摸头 game 坐监嘅，系只要有个，即系我从来讲好多年嘅就系、是、捉唔到冇事嘅。 正常，咁啊，重点系正常系唔会走嚟捉你。 系啦，但系当你小心被周到嘅话，就你唔好彩啦。 咁啊，跟住系 好啦，跟住又签又喺千日之战嘅老饮毒偷啦。 不完全系嘅，因为呢个专利的确好有可能系针对 Power 而去申请嘅，但系呢个喺美国呢边嗰个专利申请，我哋之前有提过啊，好罕见地。佢竟然系要主动，当局主动噶，唔系有人异议啊呢啊，主动去提出要重新审视，因为呢件事好罕见。咁啊，不过佢讲嘅理由咧，其实又你听完个理由，其实就唔需要太理会嘅，因为个专利本身系2021年先申请嘅。而佢原因係講緊之前就有好類似嘅機制嘅專利喺度啦，咁所以呢個專利可能不具備原創性，所以佢先要重新審視。而佢提出嘅係講緊之前老任自己嘅專利，所以理論上係唔可能影響到 Power 嗰邊量。點解呢？就係、是、首先個專利本身係遲過 Power 出現嘅，所以理論上係唔可以攞佢嚟告佢嘅。在最少美国这边是这样啦，美国专利嘛。但是调返转讲，既然他之前就有类似机器存在，他真的要动的话，他只要拿190的专利出来就可以动他了。所以呢，只是说这个专利就有点争议，而且之前都讲过这个专利阔轮到大西洋这样被他拿到的话，全世界都可能惊。所以先有出现争议，可能也都是因为有个争议存在，所以专利那边先重新审核过。就算 jack 轮了呢，其实对老人来讲是当然是会有少少有损失啦，但是不是说会对那个 Power 那边有什么东西，因为原本你就算过了你都不会有影响的。这个是关他的申请时间问题。所以就影响就不大嘅，对 Power 个官司本身嘅影响不大，但系对游戏开发成个世界咧就影响就几大啦，就系、是、少咗把剑，你真系唔知道老任几时会怼过嚟。我再重申一次，就算老任本身系善良良好意愿，佢唔会攞嚟喐人都好，人哋唔知噶嘛。咁调翻转咁咪开发的时候咪可能要避咯，就所以算系一件好事嚟嘅。反正老任唔缺专利，唔撑咗呢支嘅。咁啊，另一个咧就比较窄细少少。 嗱，呢个咧我就唔知系真嘅，因为唔系应该咁讲啦，唔知有几多受影响就系、是、嗱，Suite 二咧就更新咗21啦，咁咧我都更新咗，咁暂时睇落去咧 Suite 二嘅老问题，即系喺手机喺电脑 mon 上面玩突然会黑屏呢个问题咧系继续存在嘅，就间唔中出现呢、这个就冇讲嘅，即系佢冇解决到。但系咧真正问题就系、是、据说。有部分第三方出嘅，即系而家开始有噶啦，就系、是、可直接播 USB 播到 USB 播 HDMI 播跌到大电视度玩嘅嗰啲 dock 咧，或者系啲连接线咧失灵。咁就有个传闻就系话系老咁修改过个制式格式，等你 buy 咗唔兼用。咁任天堂官方就话冇咁嘅事，你要申请，当然我都可以用到嘅，但系其实真系有啲嘢问题嘅。 应该咁讲啦，一 有啲人会传话系老任特登封锁第三方，咁老任就话我哋冇特登封锁第三方。不过呢个讲法咧，其实就好值得斟酌嘅。点解呢？因为佢呢个讲法最极限嘅推演就系、是。我冇特登封你啊，不过我改完嘢之后你用唔到，唔卵关我事，可以去最不负责任嘅讲法系可以系咁样嘅。咁当然亦都可能只系佢修改咗啲协议，因为 USB 嘅协议咧，其实系好卵乱，乱卵过黐筋。以前我哋咧就系、是、会面对嘅情况就系、是、啲线有900多万种，睇个头你都睇到头痛嘅。而家就系咧。个头就全部都系嗰个圆形，个头椭圆形个头噶啦，但系入边个协议咧就乱捻到抽筋嘅，所以咧有可能就系老任对个协议嘅要求更加严格，即系譬如电压啦、电流啊嗰啲要求啦，又或者系有啲认证啊、标签啊、握手协议啊嗰啲嘢，其实中间好捻复杂，复杂到咧就算讲完大家都未必加清嘅程度，好捻乱噶。即系以前系讲怼得入就用得到噶啦嘛，最多系降速噶啫嘛，而家唔一样噶，咁所以好有机会就系佢可能要求咗更加多，因为对装置嚟讲，可能佢有啲地方嘅要求咧系攞嚟保护佢自己部机嘅，咁你唔达到我的要求，咁你咪唔通过个握手协议，咁你咪做唔到你要嘅嘢咯。有机会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亦都当然亦都可能是故意地将佢一啲条件去执到好严，去做一个绿色壁垒，即系。我知道绿色壁垒这个 term 比较难明，但是麻烦姑姑啦，我不想在这里讲个咁离天八丈远的 Q 啦，咁即系见吉他已经突然喊老了，咁啊，所以咧就可能是佢特登嘅，都可能是无辜啊，呢、这个就只能讲唔知道，两者都有可能。咁啊，因为我冇用第三方嘅，我都系用官方嗰个 doc 就，所以就暂时冇呢咁嘅问题。而且大家理论上应该都知道，因为 Sweet 年代已经系噶啦，第三方嘅 doc 有机会一更新就俾人搞嘅。然后如果个 doc 更新硬体嘅话咧，有机会可以去改翻嘅，因为有时都系啲协议问题嘅啫嘛。你要求咁样，咁咪改翻咁样咯。 不过咧，呢件事咧有个最大好，就我对我嚟讲最大好处就系、是、好在我未买。我正想买一个咧，因为去日本时咧费事带住个第二个 doc 咁麻烦，谂住买条 USB 线插落去。咦？更新咗，跟住睇个我订嗰货已经有人话濑咗嘢啦。唉，就甩咗，虽然嘅唔平，2000 yen，因为第三方平得好紧要噶，石油最平，一条线一个 USB 线咁样搭一 HDMI 线咁装咗嘅2000 yen布货式到4000-5000 yen货式，但都系平嘅官方个多，同埋官方个多大嚿嘛。 只系重量问题，尤其是 Street Two 咧，离盘跟到嘢咧都系热辣辣噶嘛，都系。佢自己本身要殺嘢，你諗下幾咁大鑊？咁而且仲有啲唔同種類嘅嘢，因為我識下啲 friend 咧，佢點解用第三方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唔想插落個 dock 度啊，佢嗰嚿嘢咧係一條線咁樣嘅咋， 係咯， 又或者係中間肥咗少少，即係輕便好多，又或者係有啲其他功能，又或者係可以做都是叫 Sweet 啦，即系但系唔系任天堂嗰个 Sweet， 系传统意义上嘅 Sweet 啦，即系 Sweet 唔同嘅 HDMI 啊嗰啲嘢结合嗰啲功能，咁有唔同嘅种嘢，唔系真系纯粹系为咗悭钱，但系佢个老任嘅讲法就系、是，咁你符合我哋嘅标准咪 OK 咯，但系佢嘅标准到底因为要得到你官方认证啊，又要做好多嘢噶嘛，咁唔系个厂商都肯做或者可以做到噶嘛，咁所以嗱呢个拉锯都行之有年噶啦，所以大家应该是会知道的，咁你点样取舍就另一回事啦，咁样咁啊，希望老任就你讲清楚你嘅要求，次你唔好次次更新嗰刻搞大家风声鹤唳之后，先搞嗰啲 engine 俾人加班加点去修改翻啲嘢啲协议啊嗰啲嘢啦。 但系都庆幸我未买，因为我本来就谂住等 back 翻嚟买嘅，结果走甩咗。等佢更新咗搞完晒先决，即系睇等啲白老鼠试晒嚟先至去买啦。 因为通常情况下咧，负责任嘅第三方嘅硬体咧，都会尽快，通常系两三日、几日、一个礼拜，制献咗工程师个肝，然后同你执翻好啲硬体噶啦，咁啊，自己到各位自己睇路啦，咁啊，都系老任消息啦。 好啦，跟住咧，首先要开始要讲清楚啦。而家我讲嗰只Pokemon Pokopia 唔系任天堂或者开发嘅，亦都唔系任天堂，亦都唔系嗰间公司开发，而系个人开发嘅。 就系挂住 Pokemon 嘅鞋头啦，而且理论上嗰两呢个 Pokemon 公司同 Game Freak 都有共同企划嘅。但系呢嚿就算系 Game Freak 都好啦，或者甚至 Pokemon 公司都好啦，唔系老任嚟噶嘛。 啊，依家系个人开发嘅，咁就叫简单嗰个叫咩 ？Pokemon 玩重心。 嗯，之前我哋都 系啦，讲过啦，介绍 专题都提过啦。咁啊 ，game 本身咧就出咗啲新片啊，成嗰啲嘢。咁佢又公开咗其中嘅细节，就几多人讨论嘅，就系点解要讲明呢嚿嘢，到底算唔算第一方咧？就因为 key card 问题。之前老任系应承过第一方游戏系唔会有 key card 嘅。咁但系呢个算唔算第一方游戏咧？大家就开始喺度拗拗乜鸠啫，所以佢唔出咪唔出咯，即系。然后又听到啲人话：我宁愿买数码版啊，都唔买你 key card。我讲紧 咁样分别啫，傻閪！ 你 key card 最少都仲可以卖二手，卖翻二手出去。你数码版系真系冇得卖二手噶喎。 嗱、啊，咁讲啦，用一个我好现实嘅例子就系、是，如果你只游戏系私格出嘅话，卖数位版啦。反映只私格劈游戏劈价劈到咁样嚟，咁嗰种劈法嚟讲咧，你游戏卖中规冇人系冇人会接手嘅，咁咪梗系卖数位版啦，悭翻张卡啊嘛。但系如果游戏保值嘅，即系游戏 keep 住冇乜点跌价嘅，咁咪 key 卡咯 ，key 卡你仲可以卖翻出去啊嘛。 嗯，即系 咁简单。 佢自从出咗 key 卡呢个问题之后，大家一路喺度个嘈，即系我哋都系，我都系嗰句，我系冇办法理解啲人。如果你我理解啲人唔中意 key 卡，但我理解唔到点解啲人系会因为佢出 key 卡，所以宁愿买数码版嘅。我完全你 唔系，我放心啦。戆鸠嗱，呢、这个咧其实我有机会我开一个专题讲喺戆鸠嘢嘅，因为我咧呢、这个纯粹系颇为叫做咩，纯粹就咩，我唔肯同你老饮。就咁简单嘅啫， 咁你咪直接唔好买咯。即系如果因为佢系 key 卡而唔买，我仲理解到。即系而家讲紧咧，就系勾跛咗你只脚，我觉得我唔爽，所以我要勾跛买另一只脚，理解唔到。不过算啦，唔紧要啦。 好啦，跟住一只其实轮 到 Sony 啦 ，Sony 啊 ，Sony of Play 嘅，咁就有个发表会，咁个发表 game 又系佢就话系日本国内向，但唔知点解朝头早7点发表。嗱，算啦，呢个就唔好吐槽佢啦。反正我对 Sony 系美国公司嚟嘅，我而家我一直都咁讲啦。虽然我日本行，但佢而家根本上完全打美国市场，咁美国市场而家7点啦。 老友边个讲句抗议佢抄我？ 系啦嗱，咁咧重点就系咩咧？推出国内数位版嘅 PS 5咁咧就冇碟机嘅，就年税55,000，如果唔计税就49,800。咁就系 PS 5嚟嘅，就特色就咩？只有日文界面同埋日文 store。 即系你用呢部机嘅话，你只能 log in 日本 account。 系啦，即系搞呢个就系 Switch 二嗰个做法。咁咧，依间嘢出咗之后，由于佢宣称话为玩家着想，咁咧就台湾玩家喺X 话斋吓，你知你而家为你部机为玩家着想，咁之前嗰部机为边个着想？为边个开发噶？奥拜啊！即系平均每生活一次，即系索尼最大滔天又俾我出嚟啦，顶你个肺！ 即系佢用翻呢个价格歧视制度咯，即系佢因为 yen 真系得太紧要，而家啱啱跌穿咗0.5，黐紧筋嘅，我望到真系黐筋嘅。但系咁嘅情况下，佢冇办法去用，因为佢系用美金计价啊嘛，佢冇办法去都话呢间美国公司嚟噶，所以佢冇办法去喺日本入边会变咗非常恐怖嘅价钱。咁唯有就系特工，即系为佢。但系调翻转，如果你系为日本降价嘅话，其他地方嘅人就会屌咯。点解我哋要咁要俾正价佢哋有得平啊？所以佢就抄功课啦，抄老人功课。咁我哋改到佢净系日本 only 咯。即系名义上系有啲阉割咗嘅嘢，咁你咪话哦，其实两个人都唔系同一件嘢嚟嘅。咁啊，大家会条气会比较顺少少啦吓。即系对我哋嚟讲，依然都系同一个问题啦吓。其实你我头先我买部 PS 5翻嚟啊，都系日本 account 噶啦。你唔通系虽然有可能你都会 log in 香港 account 嘅，有时香港买咪平啲。但系如果咁样可以平啲，咁你可以考虑下啦吓。咁但系调翻转讲，你话系咪特价系咪真系好捻平咧？唔系，因为佢经过多次嘅加价之后咧，其实啱啱发售的时候都系50,000嘅，你买唔到另一回事。总之佢标准价格系50,000嘅，而家个价格其实仲比当年要贵咗嘅。 当然呢个主要系因为 yen 跌咗好捻多啦，同当年啱啱 PS5 出嗰阵时个 yen 同而家嘅 yen 唔系同一件事嚟噶嘛。 嗰时PS5 啱出嗰时 yen 系 keep 住系基本上1.2013之间浮浮浮沉沉噶嘛，但系而家系1.54，啱啱最新消息。 唔系话跌穿咗五算咯，屌啦声。 不唔系咁，不过呢个都系咁讲啦。其实咧1.54同1.47呢个系嗰个叫做咩？ 十嚟嘅啫， 浮沉咗呢大半年，啲成年都呢个数字浮沉沉沉噶啦，五算头五算尾咁样，有啲风吹草动又升下。跌下咁样，所以呢个唔重点，总之就当五算啦。你都唔会为咗嗰少少钱就换噶啦，讲真，你差嗰少少。 哦，咁就系主要系关嗰啲有打算出机，但系唔知点解而家未出机嘅人啫。 但我唔明咯，就系、是、如果以前唔出机，而家仲出机，讲真，你五年就部机嗱，呢部机咧理论如果以一部主机七年寿命嚟讲，已经过咗一半噶。但系Sony 就话唔系，而家先中期啊，仲好长寿命。其实简单讲就系、是、 唔过咗一半咪中期咯， 系咪咯？嗱。而家讲即系而家啲游戏机其实性能过剩嘅，一直都系过剩噶啦。咁除非你除咗小岛秀夫会咁神经地要为咗做将佢中意嘅女明星嘅面貌做到最完美为止，唔系使乜部机用咁劲啫。咁 PS5 够啦，用咗几大家越用得越耐越好噶啦。而家所以就嘥气嘅。咁而家 PS5 仲而家减价，但系如果而家系以香港为例，香港而家基本上咧，如果你落黄金嘅话咧。3,000+就执到部噶啦，最多4,000。咁呢个价钱嚟讲，其实唔算过分啦。喺香港，喺日本嘅话，50,000我当3,000啦，即系因为其实话就话低于五算，但55,000其实接近差唔多3,000，都差唔多3,000噶啦。净系得数位版，我又买 CD 买碟盘。 我都系个佢啦，是但打啦 PS5 都冇人理噶啦，就系、是。咁都系嘈下嘈佢，走去抄功课啫。咁啊。 系啊，等我下一部嗰个机啦，嗱。下一部机就嗱，输咩就 呢部就真系 有啲话题性啦， 真系大啊！咁啊，佢出个 Steam 先啦，咁啊 就再出台机啦， 公布 好似先出过嘅， 即系理论上就系 Steam Deck 嘅台机版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吓，细细粒四方形咁样，应该比 GameCube 大一个圈啫，咁嘅程度啦吓。 佢就宣称话可以去到4K 或8K 嘅喺大 mon 度，咁大家估佢睇而家睇佢公布即系以 GSPAC 咧，基又PS5 以下Xbox Series X SX 啊，死啦死啦，我唔知佢两个嘅，总之系 cheap 嗰部 Xbox 咧之上，直接讲嘅就系同 Switch 而同一 level。 应该唔止系逐样个啦，咁咪因为佢咧，佢系嗰啲客制化嘅硬件，因为佢预计个销量会比较大啦，佢可以唔系直接话现成料啊，可以系直接去 AMD 嗰边帮佢做客制化。但系大致架构啊，嗰啲嘢都系应该系差唔多，佢唔系从零开始开发，唔系老任嗰种，即系咁，所以可以估到佢大概系咩程度嘅 CPU， 我唔知点解有咁强。以游戏纯游戏嚟讲，其实系过剩嘅。咁因为写我哋兔仔出咗街未？我唔记得专题会讲嘅，会讲呢个 CPU 相关同游戏相关嘅嘢。总之佢大概应该系落喺7600X 左右。咁啊，算系一个中阶嘅中低阶啦，我觉得可能有再去中低阶啲嘅。 都话我 Switch 二嘅 level 咯，大致系。 咁啊，因为游戏真系唔需要咁多，但系我觉得佢野心唔止系咁样嘅，咁所以佢要配一个比较高少少。咁 GPU 嗰边咧就系 RDNA 3嘅一个8G VRAM 嘅 display， 咁啊大概出于 760M。即係佢可能係嗰邊改翻嚟噶，咁啊，以呢個數嚟講咧，就打機應該係有韌有餘噶啦。一般遊戲就算你係 4K， 佢都應該行得喐咋。你可能要降低啲畫質啊嗰類嘢。咁呢個程度大部分遊戲都冇問題啊。都調翻轉講啦 ，Steam Deck 都有大部分3A 作都行得喐，雖然行得喐，即係僅僅係行得喐。咁佢宣稱有4倍性能，冇理由行喐嘅，係差在有幾靚嘅啫。咁啊，重点都 即系你唔行2K 1440嘅话咧，如果行1080嘅话，我谂应该会好啲嘅。咁样就 应该就比啱啱讲嗰部 PS5 仲要强少少嘅。咁啊，即系咁啊，但系价钱方面咧就未公布代表大捻镬啦。即系呢个就 因为呢部机咧，我嗱咁讲啦。但如果呢部机$400留下嘅话咧，同我买十部嗰只嚟嘅。但系咧，呢个系基本上冇可能噶啦。咁大家一般而家坊间估计咧，就最保守嘅$700， 有人估到成千添， 就成千嗰个就戆鸠使买你啊，成千。 成千个不即系喂，如果成千美元嘅话，我即系买部 PS 5好过啦。 根据呢个 V 社嘅讲法，就系应该会同你行出黄金砌部嘅砌部差唔多性能嘅机上档，差唔太上下。即系佢话你当系厂机嘅情况咯，佢就悭咗你嗰啲要谂啊、要剩啊嗰啲嘢，同埋会送咗一个 Steam OS 呢个先系实手紧。 系啦，因为 Steam OS 其实就呢、是、个真系只能咁讲咯，Wally 咧，即系依家佢间公司咧，喺如何喺 Linux 行 Windows game 呢个技术，终于去到而家嘅叫做咩收成正果啦。基本上九成游戏都可以喺 Steam OS 上玩嘅， 主要系 Vocal 个转译啊，而家嘅损失真系细得非常紧要，所以佢转译损失之后，佢都仲可以比喺 Windows 下面行要快。即系你谂下 Windows 嘅基因臃肿，咁诶 OK， 当然我知道好多人都话，诶咁行唔到 Windows， 咁我点算？你可以撞嘅嘛，冇人逼你用个 Linux 噶，你打机的时候用佢就得噶啦。甚至如果你真系对 Linux 有咩过敏嘅，我唔知点解啊，你有啲咩过敏嘅，你大可以装翻个 Windows 入去，佢冇阻止你，甚至佢可以，佢系暗示你可以咁样做嘅，佢唔会话你诶。 唔系，你先得咗装到噶。 因为 Apple 嘅情况咧，你装咧，佢都仲可以有啲结结勤，都话我啲嘢唔 support 你啊嗰啲嘢。但系呢度佢完全冇噶，佢甚至系暗示你可以双重开机噶，完全系可以咁样做噶。佢又唔 care 嘅。喂，我 Steam 本身都系喺 PC 上面行噶啦。所以两个人计埋之后咧，会系一个好打机嘅几好选择。唔使谂啊，唔使谂烦咁多嘢。我哋之前出咗一半个专题都系咁样，都系咁样讲啊。你如果要为打机而砌部 PC 嘅话咧，好多嘢要烦噶，你唔使谂咁多嘢啦。即系你一部嘅一部哦，我就系 Steam 嗰部嘢，咁咪搞啲，已经系啲人已经可以帮到你啦。 唔系，要 甚至你直接可以问官方。 老实讲啦，如果我要求就系你个价钱唔好贵过6000，即系唔好贵过部 Ultra 呢个嘅价钱，然后一般游戏跑到 PS4 Pro， 即系所以有 Switch 2嘅 level 收货噶啦，我好收货噶啦已经。 不过我就既然都系啦，我大胆预测啦，$599，应该700几唔会去到$700几嘅。如果去到$700几更新系唔太需要买佢，所以我认为应该系599，最多系649。 6000头咯，6000头6000尾咯，呢个系叫做心理关口嚟噶。一过咗呢个关口啦，大家就觉得买 PS5 好过噶啦。好。咁就讲到呢度唞唞先，下一 part 继续。